起的桃花，再用品统统买下。我这世界也够甜满吧。桃花就像失手的涂鸦，尽量将污点擦。醉的天花光下，也胜过要到处求爱吧。